七情八舍，云也遥遥，路也迢迢。还记得那奔腾岁月，风也萧萧，雨也潇潇。还记得那浪漫年华，心也萧萧，月也皎皎。还记得那慷慨憧憬，情也滔滔，爱也滔滔。天好，日朗朗，气飘飘，把命运握在手里，心潮逐浪高。 染红土，还看尽。